那这个茕茕的这个药性呢，要怎么说它呢？这个其实他说治这个中风入脑头痛啊，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它。一个角度是它能够向上走，它能够驱血中之风，这是一点。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说到这个药物它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归经的可能性，就像是黄芪啦、桂枝啦，我们都不觉得这个药有什么归经，就它在身体这样走那样走，但是你说它属于哪一条经，这不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像是茕茕啦、细辛啦之类的药，就好像有比较清楚的归经，就是哦，这个药就是入某一条经这个样子。那茕茕这个药物呢，它是一个行血药，但是同学要很清楚地意识到，它并不像当归那么的善良。就是当归是让你的血有力气，让你的血有精神这样子，可是茕茕却是那种很不人道的马车夫，就拿一个鞭子在那边乱打乱赶，就是你的血呢有力气他赶，没力气他也赶，赶到后来血就累死了。那这个茕茕到底有多大的副作用呢？我想我们家常的常用的方剂你就会知道，像四物汤，对不对？我们说四物汤是调血的方子啊，就是让这个血不要淤住，让月经来的时候不会痛或怎么样，用四物汤。那四物汤里面茕茕、当归、白芍跟熟地，那你知道当归、芍药、地黄都是很补血的药，对不对？可是四物汤补不补血啊？不补血。四物汤一帖、两帖、三帖、四帖这样的几乎没有补血的效果，那你就知道这其他三味这么重要的补血的药的效果都被一味茕茕用完了。所以这个药的药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都会说，这个古时候的医案都会说，这个药啊，久服使人暴毙，就它不知不觉让你的血虚到你自己撑不住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在电脑前面猝死的人，就是熬夜到血虚而猝死的还是存在的啊。那茕茕就是古时候的电脑啦啊，就是吃到后来就血虚到暴毙了这样子。那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治疗头面的这个很重要的祛风药，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用茕茕的方剂都是很知道分寸的，对不对？就当归一定比茕茕多，或者要加其他药来辅助。那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活血，你一味茕茕就够了，你何必配成一个四物汤呢？对不对？就是因为茕茕一个药物的活血需要那么多药物帮它收烂摊子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药性。那至少要认得说哦，那就是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的啊大量的长久用的药物。那么因为它有这样子的这个走窜驱风的效果，所以当然呢，它是我们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这个驱除这个啊头，就是茕茕可以说是我们的头痛专药。同学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啊头痛啦，一般的这个民间的老中医开药啊，都会加川穹啊，或者是有一些民间的食疗方就说啊，你去买几钱川穹啊，煮鸡蛋啊，然后煮了之后每天中午剥个川穹蛋来吃啊，那这样吃久了头痛就会好啊之类的啊，就是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这个头痛专药。那这个头痛专药呢，它当然如果你要把头痛分经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是所谓的厥阴头痛，比较是头顶的所谓颠顶痛。那当然这个颠顶痛如果是用药方来讲的话，是颠顶痛的药方是乌梅丸，就是调整厥阴经，直接调整厥阴经的乌梅丸。那但是呢，如果以药物来说的话，那就是茕茕了。那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怀疑啊，说为什么茕茕这个药是会入到厥阴经，它跟肝有什么样子的相似而共鸣的地方啊？那中国的古时候的这个本草家有一些象征性的讲法，但是这个讲法是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有说服力了。他就说茕茕这味药就是它会在八月的时候，夏天过完的时候啊，在 在它的那个根部开始长比较大，比较肥大一点。那你要采的就是九月十月赶快把它采收。那如果过了九月十月之后呢，它的这个药性就会开始弱化，变成采不到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它的这个它的药效呢，就好像是在夏天结束的时候忽然这样出来，下来就收掉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让人家觉得说，哎，如果人体有一个脏哈，它的气是又要舒畅又要收敛的，那好像就是有肝脏了，就是肝脏就是又要收敛又要舒畅，对不对？然后它本身又要收敛，然后能够把血养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这个做法，好像冲穷的那个药性的这个一收一放之间的那个样子，很像是人的肝脏，所以就被当作是这个，所以这个一升一降啊，就同时具有升跟降的性质，刚好就像人的肝，所以呢就会它的药性来讲就是能够升血中的阳气。那这个那它的归经呢，我们就会说它是比较是专入厥阴经。那厥阴肝经为什么跟人的颠顶痛有关系啊？好像是厥阴肝经的这个走法啊，是眼睛啊额头这样钻进去，然后跟督脉汇合在头顶的。所以厥阴肝经因为刚好是跟督脉的接点在头顶，如果厥阴肝经是有风邪的话，就会头顶痛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理一个思路。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治头痛的我们的常用成方是什么呀？川穹茶条散，对不对？那川穹茶条散当然不止川穹一味药，它最主要的结构就是川穹跟茶嘛，因为茶也可以清利头目，是不是？那川穹能够驱除这个血中的风嘛。其实说到治头痛，不要说血中之风了，就是风这样子比较好，就是这种事情上不要强调它是血分比较有意义一点。那如果是那川穹茶条散那边其他的药是为什么？那是打大包围嘛，因为你什么头痛都要治的话，就什么头痛药都加嘛，他就太阳经就加蛮金子或者羌活嘛，或者藁本嘛，阳明经加白芷嘛，少阳经加柴胡嘛，太阴经加苍竹嘛，少阴经加细辛嘛，然后厥阴本经如果头痛医不好的话，加吴茱萸，吴茱萸可以降厥阴的浊气，让厥阴经通畅。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如果你认得清楚是哪一条筋在头痛的话，可能川穹茶条散不用整体下去啊，就是用有效的那一两味药就可以了。那不过呢，我自己用川穹茶条散是这样子，我凡是用川穹茶条散，我一律都搭配当归补血汤。因为我都觉得血虚了风才会容易进来嘛，就像有一种头痛叫血虚头痛，同学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当归补血汤专门负责的那种嘛，就是熬夜之后就容易头痛这样子，那你当然也要补血啦，所以你就当归补血汤放多一点，再放少量的川穹茶条散，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头痛医好以后呢，比较不会容易再发作。不然你只用川穹茶条散，其实川穹茶条散那个发的那个效果啊，它的那个对人的操劳的程度恐怕也不输葛根汤哦。就如果你吃了葛根汤会有点累的话，那吃川穹茶条散也会有差不多那么累，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嘛。所以我通常川穹茶条散都是跟这个当归补血汤加在一起来用，那效果也还不错的。那这个川穹它因为是这样子一个在血中运作的一个药性，而且它是这个会从血液里面跑出来驱赶风邪的一个药，所以你就会知道张仲景的厥阴病阴阳离脱，他会用到当归，但是不会用到川穹，因为川穹在这里没有用。那当归的话可以把阳气再抓回血分，但是呢这个厥阴病的话，它这个川穹的药性是用不上的。那我们如果要看回刚刚介绍的那个奔豚汤的话，同学也会可以理解，就是川穹它有钻通血路的效果，可以它可以把肝弄得比较通一点，但是呢它并没有那种像柴胡一样明显的这样子从少阳区块升上来的药性，它是往里面走厥阴经的啊，所以比较不会动到奔豚气的那条路啊，所以有可能用到川穹。那这个那当然说头痛啊，同学要记得，我刚刚说头痛都是这种不三不四的风邪头痛。那如果你的头痛是这个 六经病的头痛，比如说那个头痛湘江、武汉那个，那请你照张仲景这个六经的开法啊、哦，这个就不在我们这个归经理论的那个范畴里面，那是六经辩证的范畴。那你说川穹呢？它的这个冲穹这个药味啊，它是一个这样子能够让你的血液变得比较能够活动的药。那它的这个药效啊，它的金疮或者妇人血闭无子，我们都会很容易理解。那它的药在我们中药临床上面，它当然是常常跟当归啦、芍药来一起用，所以也不一定能够很完全的看到它单独的药性。但如果你要说单独的药性来讲的话，它是有一种啊能够通而止痛的效果。甚至川穹其实在有一些偏方里面哦，是认为它可以燥肠，就是当归会滑肠，川穹会燥肠，就是有人是把川穹当作止泻药来用的。就如果你拉肚子拉下去都不好，川穹下去有时候拉肚子会停，是这样的一个用法。但这个用法太冷僻了，你问我都还不太会用。那这个比较确定是有在用的，就是说如果是你中医说的痢疾，就是比较属于热的拉肚子啊。那拉肚子的时候，如果你的肚子痛是绞痛的话，如果是绞痛的话，那当然就是张仲景的这个黄芩汤就医好了啊。这个芩芍草姜枣还可以不放姜，就是用这个黄芩清热，芍药把它松开啊，那这样子肚子的绞痛拉肚子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情况是那个痛不是绞痛，甚至是你拉肚子都已经医好了，你们有没有说好像拉肚子已经拉到不拉了，可是肚子还在痛，有没有这种感觉过？而那个痛又不是绞痛，而是这种闷闷的刺痛那种感觉。那样的痛有的时候就是血气不通则痛，那那个时候就是用川穹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川穹呢，如果加到药里面的话，会比较能够让这种肚子痛会比较不痛一点。那甚至像是那个疝气的这个痛啊，也可以用川穹来打通这个不通的地方，让它比较好。那个它的用法的疝气的痛，它是用韭菜籽啊炒过，然后还有川穹，这用的药量是等分啊，然后把它做成梧桐子大的药丸，每次用一天几次吧，每次用那个酒啊吞下30颗这样子，那就是能够疏通一些不通则痛的现象。那这个它的这个药味，它是一个其实我们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我想非常清楚在用川穹的就是妇人篇吧，就是哪里有淤血需要通血路什么，川穹总是会用。那不过呢，以这个活血化瘀而言的话，我们有那么多伟大的虫子啊，跟其他的药物可以化瘀，所以也不见得要用到川穹。但是呢，像是当归芍药散就有川穹啦，温经汤里头就有川穹啦。就当你血行的不通的时候，那总是这个药会派得上用场的啊。那或者是有一个很无聊的方了，因为现在有验孕棒了，所以听起来很无聊。但是说古时候说，如果你3个月 MC 还没有来，不知道怀孕了没，那你就用这个一汤匙的这个川穹粉，用艾草煮一碗汤，然后艾草水来把那川穹粉吞下去。如果你感到这个肚子里面有一点动，那就是怀孕了；如果不会动，那就是月经不通而已。好，就是这样子一个验胎的方。那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啊，因为验孕棒也没什么伤身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这方向讲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啊，其实三阴病的类型的病大概都没有用到川穹这一类的药。我说这一类啊，因为其实三阳病也没有用川穹嘛。就张仲景啊，如果是三阳经的病，它还会有这个生发，对不对？就阳明经也可以用石膏发汗，或者是少阳经柴胡也是生发的，那太阳偏干直接就这样发汗了。那到三阴经的话，都是用温脱的，就是说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尽量是用温里的药啊，就是不太会用那种向上冲的药。所以呢，你虽然说这个川穹是一个能够止拉肚子的药，但是你看张仲景的这个少阴病，它 桃花汤症，说这个下利变脓血，桃花汤，桃花汤是赤石之、干姜跟粳米这三味药，里面也不会用到川穹来什么止痛止血的，因为三阴病的话是用温药来拖住它，那不是要用这个往上冲的药啊，三阴病不可以让气往上面冲，往外面冲，就是这个规则啦。所以川穹的治拉肚子或者止血的话，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什么用。那你说川穹止什么血？川穹止牙龈出血，就是如果那个把川穹打碎一点，用嘴巴含的，据说是对牙龈出血比较有效啊，那就是。不晓得为什么，难道牙龈出血跟流鼻血一样是因为牙龈受风吗？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在临床上面是用川穹治牙龈出血。那使用川穹啊，这个最让人不可理解的用法呢，是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临床上面是很清楚的看得到，川穹是一个很会让血变得更虚的药，那酸枣仁汤又是一个人血虚到睡不着觉的情况，那你为什么要用川穹呢？那当然有一个一般人都愿意接受的这个说法啦，有一个一般人都愿意接受的说法就是说啊，因为你已经很累了啊，血已经太累了，就像是我昨天晚上觉得好困好困，困到我都没有力气去刷牙再爬回床上，就想在客厅睡着了。那他同样你的血如果很累的话，他就会来不及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好好睡觉，那川穹这种可怕的这种教育妈妈就拿一个皮鞭把这血抽一遍，就醒来给我回到肝脏再睡觉啊，所以就把他们全部都小羊赶回家再说，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让那个羊好好的睡觉。所以呢酸枣仁汤用川穹在这个角度来讲还算合情合理，就是把这些不愿意回家已经累到懒惰的这个血液把它赶回该回去的地方，那这是一个最粗糙但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说法。那历代的研究经方的人说这个川穹为什么可以用在这个酸枣仁汤里面，其实还有更多听看起来简直是什么科幻片还是神怪片一样的说法，就是讲到就是很武侠，我随便说一个，你们姑妄听之啊，因为我已经连读这个书都不知道他，就已经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理解他的意思了。他就说什么酸枣仁汤里面有知母啊，知母是一个很寒凉的药，是要滋阴的。可是呢，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心脏是一个离卦，对不对？是火里面一点，两阳包一阴，是火之中包着一点水。那当你失眠到极点的心中的那一点真水呢，真阴就要被火烧熄了。那你要去救那一点真阴呢，别的药都打不进去，必须要靠川穹呢跟这个火同类，然后这样子一招就可以打到那心脏的真阴，然后才能把知母的药精引进去救那个心阴啊，怎样怎样。听起来很扯哎，但是就是历代本草家比这个扯的发明还更多，就是因为酸枣仁汤在川穹这味药上面是有一个大家都觉得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就在这地方大家都掰出了很多让人叹为观止的理论啊，就说什么它酸，有些人就是因为其实酸枣仁汤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酸枣仁汤开开，我们看的药单就觉得说真奇怪啊，怎么不用芍药就好了，就是让血回到肝脏去休息叫芍药不就好，为什么要用川穹？那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药单都会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用，可是你又不能说酸枣仁汤没有效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大家就为了这个点，大家就是为了一件事想不通，历代的本草学家都发狂了，就是还有什么川穹啊，就是能够有通天彻地之能啊，什么贯通全身能量，然后就把人讲到天花乱坠啊。所以这地方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我想同学如果你有机会呢得到酸枣仁汤症，你就吃吃看，然后说说看里面那个川穹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那个因为这地方实在是我已经讲也讲不清楚了，像昨天好像 有同学说什么他们婆婆妈妈阿姨们啊，拿一帖这个药方说是吃了之后睡觉超好睡的，在争相传抄，就是好像是酸枣汤跟那个什么甘麦大枣汤合在一起啊，最近在流行这个是不是，说是要剂量要煮重一点啊，两帖三帖煮在一起才会有效，因为金方本来就是大锅的嘛啊，它煮得太少就没有效。那你们有没有人吃的时候很有效的啊？但是专病专方是很没意思了啊，但是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金方的普遍化的现象不是吗，就是有一些伟大的中医在那边骂说啊，这些啊这些什么混账什么十方派中医什么温病派中医不会用金方，那现在这些婆婆妈妈用金方用的都很顺手啊啊，就是家家都在煮金方啊，那这样子还蛮好玩的。那这个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药味都认识一遍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啊，奔豚汤这个除了一部分的药物处理水的问题，那其他一部分的药物就是在处理如何调肝疏肝。那虽然呢我们这一辈子真正的奔豚汤症不容易得到它，但是我想我们趁着这个机会认识一下这些各个药味啊对肝脏的作用，当归是怎么影响到肝的，然后呢白芍怎么影响到肝的，那柴胡怎么影响到肝的，又或者是桂枝怎么影响到肝的啊？那这个川穹的话我觉得比较是通血吧，那它因为它的药性特殊就变成厥阴经的引经药，但它本身对于肝脏的作用的话就是还好了啊，就是它是一个能够让药性凝聚到厥阴经的药物，那大概是这样子来理解。那这个后面桂枝加桂汤呢，我们桂林本反正有的，那教到火逆的时候再来教。那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放端午节的假哈，我们休息一次，那可是呢再下一次上课的话，我会跟同学介绍一下那个李可老中医很喜欢用的那个方子，就是温室奔豚汤。那个就是心脏啊，那个血管都已经病变到要做支架了，还可以把它，就是这些所谓的西医心目中的不可逆反应哦，就可以把它扭转回来的一个方子哦。那这个以奔豚为名的一个方，但是它里面就是有我们之前教的关于心阳的很多很多的理论综合在里面的一个方子。通血路其实。